在他怀里，我仿佛没有距离。有谁能让我清醒？哦，过去，它真的过去。有谁能紧紧贴着我的呼吸？就让我知道，幸福已经确定。 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

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没关系，这是 DJ 今晚要说的主题。

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惊心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完美的舞台，冰冻成长焦点，把你定格在爱情。

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。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已在流泪？每天抱着寂寞入睡，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在四个哥们儿，这次的故事发生在伦敦，星期六夜变得阔别所有认证，突然一名可爱 BBC 毫不犹豫拉我进屋去，你两个身体多么贴近，我才听见他的声音。 Jack, we don't want you 太多，它自然在我身体里，是不是第十三张专辑不可思议，只怕灵感太多来不及记，幼稚同时耳目一新，带你从纽约到乌鲁木齐，从京剧昆曲现在到伦敦的卡尼，有些人只会重复自己 That's not me Stop me 如果我太大力，但你跳得好有杀气 Body 带动整个 party 一直到凌晨六点不自信愿你醒 Come on 放开你的心，伦敦的妹妹原来也有你们的汉语口音，在我的耳边跟我多说几句，你知道我一定爱听卡尼中文， 来而生依然傲绝而舒服， 卡尼中文， 来而生依然傲绝而舒服， 卡尼中文， 卡尼中文，喜欢你的唱调， 卡尼 特殊的口条， 卡尼歌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